出现你的笑脸，突然间就点燃我的天，彩虹一片片环绕我身边。这些年无论风雨晴天，你都在身边，回首间是我的诺言，我学会勇敢。流星飞，带我飞，我愿意划过你的世界，让你的每个愿望都完美。流星飞有多美，天空银河闪烁的光，我学会勇敢，流星